随便。 痛说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通道相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又再又再考虑。 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意。 看得不到爱，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知相爱相托欠，愿意恨恨我已各徒了，不想爱得随便。同是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通道相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又再又再考虑。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同是天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留给你，请珍惜这段友谊。 也许一天可以嘅话，准许我多爱一次。 且把今晚的诺言，留待以后一一发展，编写爱的。 相逢何必曾相识。今天我们清晨上来节目就有蒋志光和韦尔山这一首合作是非常好的作品，一段时间都是很多的歌迷爱戴的。时间5:12，今天天气仍然都是炎热。我刚才听新闻还说到西班牙最高会去到45度，哇36度啊，在阳光之下你都很辛苦了，日日出街就是一个焗炉这样。要快快脆脆咧，揾啲系叫做阴凉啲嘅地方，冇热头遮得咁紧要嘅地方嚟到系避暑。虽然话阳光好好啊，我哋晒下太阳咧系可以有呢个维他命 D， 咁但系凡事咧都要适可而止噶嘛，唔能够过分嘅。就算去晒太阳去吸取嘅话咧，都我谂系喺唔系太热头晒到正嘅时间出去啦。咁而可能系10-20分钟咧就够噶啦。咁你太多嘅时候呢就真係驚会即係中暑。咁当然有啲人嘅工作上呢都可能唔止咁少时间喺户外晒住太阳。成日好多时去到咁热嘅情况之下呢，我就諗起嗰啲户外工作者嗰种辛劳。而佢嘅工作可能係都会係赚到多啲钱。不过呢啲钱呢就真真正辛苦钱，係汗水好多嘅钱，仲要係更加提高警惕去保持自己健康。好啦，今日天气呢就是受到副热带高压脊的支配啦，华南普遍晴朗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6度。咁新界又会再高2-3度，哇 ,36 的再高2-3度咪去到38-9。分分钟一阵间去到个四字都几难挨啊！咁啊，今日会出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喺7月余下嘅时间咧，持续酷热晴朗嘅。而 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七月份余下的日子，今日都是在25号的这一天，还有整个星期。 像一片浮萍，你会感觉到孤孤零零，这时候你向谁诉衷情？找一颗心，没有人来安慰你的心灵，长夜漫漫寂寞凄清，在黑暗里你需要光明，找一颗心，谁人都有颗幸运的心，照耀着你的前程。如果你找到你的心，你也就找到了爱。如果你要找终身伴侣，就要找幸运的心，在黑暗里要找到光明，找一颗心。要找幸运的心，在黑暗里要找到光明，找一颗心。 这首是改自英文歌的歌曲，叫做《找一颗星》，歌唱的这位朋友叫骆蓉蓉，原曲就来自《Look for a Star》。 When life doesn't seem worth a million, and you don't really care who you are. 西曲啊，咁啊，一直喺歌曲咧就系有分开，本身原作就系原歌就系英文歌啦。先前我哋听嘅系一个国语话嘅版本《找一火星》，刚刚嘅原曲来自 Gary Miles 嘅《Look for a Star》。抬头望上天空，星光灿烂嘅时候咧，哇！就感觉嗰、那个好似一个幅构图好靓嘅画咁啊！有啲乜嘢想法？有啲咩想问呢？ 满天星，几多火又问我，如情侣，怕不少不会多。每火星代表一份爱，它消失情愿上手中。星星飞过，似是似是你那火，不必借恋怎会没机会？满天星，几多火又问我，如情侣，他不少不会多，每火星代表一份爱，它消失情愿上手中。星星飞过，要是要是你那颗，可否许我低声祝你幸福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星会明白我心，早知恋爱尽怜悯，谁料此际被情困，想依人空抱憾。春色醉人夜已深，吉他轻奏别离韵，盟誓委碎泪难禁，叹息之音梦里沉。乱我心思想透神，旧爱竟贪新，唱断那堪

生一世，说了当没有发生，思想要永远退不回头，爱过痛苦一生，沾满心中的泪。 凌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问天实验舱成功同天和核心舱组合体在轨完成交会对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问天实验舱凌晨三点十三分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过程历时大约十三小时。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随后进入问天实验舱。问天实验舱是中国太空站建造阶段的首个实验舱。昨日下午在海南由长征五号 B 遥三运载火箭送上轨道。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气集舱和资源舱组成，主要用于支持航天员驻留、出舱活动和开展太空科学实验，同时可以作为天和核心舱的备份，对太空站进行管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调将会履行埃及向俄罗斯采购谷物的订单。拉夫罗夫在埃及首都开罗和外长舒海利会谈。较早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和联合国还有土耳其签署恢复由黑海港口出口粮食的协议。協議簽署之後，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薩受到導彈攻擊，烏克蘭批評俄羅斯違背承諾。日本鹿兒島縣櫻島火山爆發，暫時未有受傷報告。櫻島火山在當地時間昨晚8點05分左右爆發，警戒級別由3級提升至到最高的第5級，當局要求民眾立即撤離，又呼籲方圓三公里內的民眾提高警惕。首相岸田文雄即時指示各政府部門評估情況，並且協助居民和登山人士撤離。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6度，新界最高兩三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七月餘下時間持續酷熱晴朗，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99.4 将军澳， FM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阮詠儀宋佳主演 國劇夜場盛裝， 因為負面新聞，鄧敏、秦敏都勸陳開兒離開盛裝創辦新刊，唯一反對的是嚴海。與此同時，向霆鋒率領部下假傳總部意見，勸告陳開兒主動退出。究竟陳開兒有什麼決定呢？ 國劇夜場盛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點半，港台電視31。 同心抗疫，我們必須互己互人，減少社交接觸，盡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會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況下，留在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 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觉醒来迎接新的呢日嘅开始啦。每一日我哋希望都系能够过到充实而开心嘅每一天。但人生又点会咁经常咁如意咧？吓，总有高高低低嘅，起起落落。咁啊，而家世界性好似好多嘢发生咁。咁啊，今日新闻听到就系呢个日本嗰边啦，有呢个火山爆发啦。喺星期日晚间嘅时间，系寻晚发生，系日本樱岛火山大爆发，大概夜晚7点零钟到啦。鹿儿岛县嘅樱岛火山岩浆喷发，火山灰咧一路咧窜升到去距离火山口300公尺嘅位置。咁目前当地嘅政府已经系将呢个紧急警戒由3级提升到去5级。樱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同埋超和火山口3公里以内嘅居民区咧，都系采取严格嘅预防措施，以防止大型嘅火山弹爆炸。哇！咁听见呢啲嘢，其实都系几危险噶。好多时我哋去日本旅行啊，又话去边个边个参观啊，那个火山咧就系、是、已经系唔会再活跃噶啦。但有时都会惊呢啲噶嘛吓。咁上下有时去一啲咧，都会见到一啲好似略为少少嘅爆发嘅时候咧，好彩系离开远啲嘅地方。人就有咁样嘅好奇心啊，睇一啲片嘅时候会见到咁样。就个睇个心情同你真实见嘅心情当然系不一样啦。咁啊，据了解呢一个咧，呢次系樱岛设立喷发警报级别以嚟，首次系达到5级嘅避难等级，而且目前系唔排除将会有更大规模嘅火山爆发。而喺爆发之后咧，有一颗火山岩咧，系竟然系喷到远喺2.5公里外嘅地方啊！咁所以当局都不敢怠慢啊，咁啊紧急地将避难警戒级别咧就由3级提升到去5级啊。我哋听惯听熟嘅《风雨同路》就系、是、来自呢一首歌曲。 空に背伸びして赤い 浅田美代子的《幸运的第一火星》是徐小凤《风雨同路》的原曲。讲开火山，这个火山樱岛火山是日本其中的一个活火山，上星期初已经观测到细微的地壳变动，显示到山体正在膨胀。火山爆发，想起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的《冰山大火》。 过去我永远冷静上我路途，一双眼冰一般冷，爱护不流露。这晚我却欠冷静控制渐雾，因今晚他的双眼有爱火流。 梅艳芳的冰山大火，火就想起热啦，哇！呢排热到不得了吓，喺条街度企耐啲都唔得啊！你话喺条街度一路你又好赶啊，急忙啊，又拎住好多嘢嘅时候咧，即系好快咧就成身汗，件衫咧就湿晒，所以咧有啲人咧喺啲咁热嘅天时咧，就都要冲好多次凉先得。咁热嘅天时真系，如果冇冷气会点啦吓？但仍然都有啲人咧，就系到现在都唔会教冷气，吹把风扇啊都 OK。但佢又唔系为咗悭钱，唔知点解咧，系咪即系测下自己嗰个耐力程度、忍热嘅程度系几多啦吓？咁当然佢有其他嘢配合嘅，即系讲紧我个朋友啦吓。咁佢瞓床啦，系瞓木板床啦，就加张席嗰啲啦，咁啊都有啲爽嘅感觉嘅。咁啊，系咯，佢话如是者就咁样又 OK 咯。呢排咁热都过到咯吓，系咪真系心静自然凉啦吓？咁啊，热我又谂起咧就系火焰山啊，系位于呢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嘅312国道。咁呢个火焰山咧嘅即系个景区包括咗自然景观同埋人文景观，地宫建筑面积有9000平米。包括了西游文化长廊、火焰山地理文化厅、高昌历史名人厅、巨型温度计的展示厅。咁火焰山咧就都听到个名系火焰啦，即系热到不得了啦。佢嘅气候嘅条件系大陆性嘅干旱荒漠气候啊。咁火焰山嘅炎热干燥系因为佢系呢个地咧系独特嘅自然地理嘅条件。火焰山是天山之脉之一，形成于5-6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时期。千万年间地壳是横向运动时留下的无数条这个接皱带和大自然的风雨侵蚀，形成了火焰山起伏的山势和中横的这个那些条纹。我想大家熟火焰山就是在看这个西游记故事里面，师徒四人行经火焰山的时候都要借芭蕉扇，芭蕉扇泼一泼先顶得顺。想起西游记这首歌， 原来是正是邪在那一年，是人是妖心思每刻在流变，如善佛也是凭藉那一年，是后是猪努力能练成大仙，老孙一出总有百戒与沙僧出现，从未怕挑战在前，随缘在世但求护庇心念，是沉是升但即如命缘在先，啊哈向天发愿，众生未成佛永不会退转，如是真经世间正道需费神舍更就远，从来是正是邪在那一念，是人是妖心思每刻在流变，随缘在世但求护庇心念，是沉是升但即如命缘在先，从来是正是邪在那一念，是妖心思每刻在流变，如善佛也是凭藉那一念，是后是猪努力能练成大仙，老仙一出总有百戒与沙僧出现，从未怕挑战在前，随缘在世但求护庇心念，是沉是升但即如命缘在先，啊哈向天发愿，众生未成佛永不会退转，如是真经世间正道心中也可见，不需费神舍近就远，金睛火眼中正根邪将时时在开战，幻金刚棒手妖数妖人从来没惊战，嘎爹嘎爹帕拉嘎爹帕拉萨嘎爹何自所怕，再次向天发愿，众生未成佛永不会退转，如是真经世间正道心中也可见， 信写很就远，从来是正是邪在那一年，是人是妖心思每刻在流变，谁人在世未曾受过考验，愿能认清你路尘俗无厌。 系啦，来自咧就系《西游记》里边嘅歌曲啦。咁啊，孙悟空咧有张卫健，大家熟悉噶啦，佢有做过啦。而另外咧就系啊陈浩文啦，亦都做过。头先就来自《西游记二》嘅主题歌曲《取一念》。咁热嘅天时，听见啲水声，都有啲好凉快嘅感觉啊嘛。 相见只于

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了，在钱佩英身边就是 Dan 叶君耀。早晨啊 Dan。 早晨啊展，早晨各位听众。 好啦，见到你就是一个开心果这样、有些什么开心的带给我们呢？现 在呢日日都三十几度啊、不是暴晒就落雨。这样的天气呢不代表全部活动取消的，反而呢好适合呢参与一些室内活动，尤其呢关于艺术陶冶下性情、 你看室内活动当然是受欢迎啦，起码有冷气叹住先啊嘛，唔使话三十几度好热啊嘛。咁你今日介绍嘅系一个咩活动呢？ 摄影展。 咁呢个摄影展有咩特别先？ 特别在咧喺一个充满历史气氛嘅地方啊！嗱，睇翻咧香港40至70年代嘅历史照片。嗱、呢个摄影展咧喺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举行嘅。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呢、这个咁富有历史嘅地方咧，非常适合咧展览香港历史相片嘅。策展人咧叫 Edward Stokes。艾斯涛啊，佢系本地摄影界前辈，亦可以话系咧香港航拍嘅始祖啊！ 咁未有航拍机嘅年代，佢系搭直升机影相噶。 系啊，嗱，艾斯涛咧用镜头以鸟瞰角度咧捕捉香港大自然偏远孤岛嘅作品啊，启发好多人，包括我啦，去行山。 系 咁，艾斯涛嘅航拍摄影作品咧，靓到你咧唔会相信嗰度系香港嚟噶，以为去咗马尔代夫啊或者亚马逊森林。 哇，咁啊真系好靓吓！所以咧，由佢做呢一个摄影展嘅策展人咧，所展出作品嘅水平咧，一定有保证啦。 嗱，今集提及嘅策展人艾斯涛咧，其实咧佢负责帮 Morrison 同埋李福智咧出过摄影集啦，对佢哋嘅作品咧非常了解。嗱，今次咧俾我揾到咧，佢同我哋清晨所嚟嘅听众咧讲两句。嗱，我就问佢啦，点解呢个摄影展对香港人咁重要咧？艾斯涛咧有以下嘅回应： 精神送嚟听众，早晨，我系艾斯涛。Welcome to the exhibition Recovery, Resilience, Resurgence. 欢迎来到复苏生息逆中求全重振旗鼓这个摄影展，展出香港上世纪中期至末期连续三个年代的面貌。每件摄影作品展现香港三十几年之间的巨变。战后复苏生息的1946至47年，逆中求全的1950年代，还有重振旗鼓的60、70年代。作品来自三个摄影师 Heather Morrison、李福智和 Brian Brick， 各自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摄影目标。Morrison 早期在中国和后期在东南亚拍摄的作品，和他在香港拍的都是充满对平民百姓的爱戴和尊重。 Brian Brick 和 Morrison 的信念不谋而合， Morrison 多数的作品是独立，而 Brick 透过连环影像说故事。至于李福智，就同之前两位摄影师人生同摄影道路完全唔同，唔似佢哋家境咁好，又冇受过摄影训练，凭住佢坚毅嘅意志同实力闯出自己嘅路。他在香港山顶兜售照片为生，机缘际会，2010年我有幸和李福智见面。三位不同阅历的摄影师各自以其独特的风格记录了香港近数十年的历练。这个展览直指名借历史维珍摄影基金会和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提供各方面的协助，欢迎香港大众和港台的听众细赏展览中每一幅珍贵的香港历史。多谢大家。 刚刚我哋听到嘅声音咧，就系呢一个摄影展嘅策展人艾斯涛嘅一啲回应啊。嗱，丁，咁呢个摄影展咧有三个摄影师嘅，头先你一提及吓，咁你就精选咗佢哋具有代表性嘅作品，反映佢哋身处嘅年代。咁第一个系咩咧？ 第一个摄影师咧就要介绍咧，系来自德国嘅 Heather Morrison 啊。咁三年前咧，我喺清晨爽利咧分享过佢。嗱，今次重逢啦，佢嘅背景系点咧？嗱，麻烦阿浅介绍一下。 Heather Morrison 婚前原名叫做 Heather Hammer。佢系喺1908年12月13号喺德国斯图加特出生。年少嘅时候，佢感染小儿麻痹症病毒，因此咧佢生得好细粒，而且咧终身都系行动不便嘅。但系呢个障碍令佢更加坚毅自强。佢喺慕尼克学习摄影之后，因缘际会喺1933年远赴中国。相机在手，游走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 Morrison 毕生热爱拍摄平民百姓的生活面貌，在香港都不例外。从这个展览展出和摄影集《香城故影》收录的作品可以见到，他踏遍香港每个角落，记录生活百态。 Morrison 的相片尽显他的精湛眼光。1995年艾斯涛是第一次在1946年出版的政府年报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惜花费漫长的时间搜寻 Morrison 的摄影底片。 搜寻和处理 Morrison 的摄影底片是一个极度繁琐的工作。策展人艾斯涛所花的努力没有白费了。这个相展将香港历史细致地重现。从 Morrison 的作品，我们会看到战后重建中的香港，他众多作品当中一幅不可以错过。我现场拍了一张相，麻烦阿浅帮我形容一下。 看看先。这一张是黑白相来的，是正方形，拍着一条街，环境咧就有啲似而家咧仲喺度嘅油麻地啊，同埋深水埗警署出面嗰条走廊啊，骑楼之间就有一条条嘅石柱隔住嘅。咁呢啲石柱之间咧有猛烈嘅阳光照射入去呢一条走廊，咁走廊咧就坐满晒人。咁接近摄影师即系 Morrison 嘅面前咧，就有两个小朋友，两个应该都系唔超过十岁。年纪较为细嗰个咧，大概系六七岁到啦。佢就望住镜头，咁佢身处嘅走廊咧嘅地下咧就放满晒竹箩啦，墙上又挂满晒啲藤篮。 嗱，根据现场嘅指示牌啊，相中见到嘅物件其实系嗰啲家庭嘅家当嚟嘅。嗱，包括地席啦、竹箩、担挑。用椰子树的梳做的扫把，分别咧摆满同埋挂满杂物的地下和墙壁咧，其实要交租的、即是咧佢哋身处的走廊其实是佢哋屋企。 我记得咧，我细个嘅时候见到个中上环咧，好多人咧都是坐喺条街嗰度嘅，嗱，但系佢哋唔系乞衣嚟嘅，喺街嗰度咧坐喺度，我估系其实以前啲人咧去街消费嘅应该唔多，但系就多数咧就中意咧就系坐出去屋企门口啊街外去睇下风景咁样样嘅，呢个都可能系佢哋嘅日常生活之一啦。咁点解你会选择 Morrison 呢一张相同我哋分享咧？ 够写实嗱，嗰啲竹箩藤篮咧，反映当时嘅世界咧，仲未流行胶袋啊，日常用品仲系好天然 啊。咁啊系啊，我记得喺六七十年代嘅时候咧，见阿妈去买餸啊，啲街市嗰啲人咧都系用条咸水草咧就扎住啲肉啊或者鱼，就系咁钓下钓下周围行噶啦。 我八十年代初都仲见到啊，其实咧嗰阵时咧啲物质条件冇咁好啦，啲人咪又系咁过。睇翻以前相对恶劣同埋清贫嘅环境咧，今日咧疫症期间所遇到生活上不便咧，实在微不足道啊！嗱，如果大家心态上正面啲，言行积极啲咧，咁都好啲嘅。 系啊，心态正面啲咧，困难嘅时候咧，都容易过啲啊！嗬。 嗱，好啦，嗱，而家到第二位摄影师咯。嗱，现场嘅展览咧系咁样介绍佢嘅。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初年，李福志喺1927年12月1号新加坡出生，父母赤贫。初生的时候就由家境较好， 但膝下无儿的夫妇收养。当养父母生了自己的仔女，令到李福志倍感孤零和缺乏爱护，每日忙于家务，生活枯燥无味。1947年4月，他走去行选，离开新加坡这个伤心地，毅然去香港闯一闯，在表亲的影楼做了一年，跟住自立门户，在山顶帮游客拍照和兜售风景相。1951年找到份差事，在调景岭为难民拍摄身份证照片赚取收入。随着自携相机和彩色菲林流行，在山顶兜售旅游照片开始式微。天生傲骨的李福志不愿意放低身段向游客硬销自己的作品，毅然阔别山顶。多年来捕捉香港城市风貌的底片，他一直很小心用月饼罐收藏。直至2011年，这个展览的策展人艾斯涛认识李福志，发现这些珍贵的相片，决定和他出版一本摄影集。李福志语带激动地感叹：如果我死得早，所有的相片都会遗失，但是现在我们有缘相遇，你可以保存我的相片，为了香港，我们一定要将我的相片传世。 现场展出了几十幅李福志的作品，有一幅我最难忘的，就是50年代红棉道山顶缆车站出面影的。 这些相好像经常都见的，有什么特别呢？ 一方面见到很多人担着遮排晒队等搭缆车嘛，证明战后复苏、当时的香港人有闲钱周围玩，不用日做夜做，好事啊。另一方面，人龙打晒蛇饼的缆车站对面马路是美国领事馆，人龙加上领事馆令我联想到97前和近年的离港潮，身边一定有亲朋戚友离开远赴他乡，个个月都有 farewell 的。 是啊，这个状况呢都不禁令人唏嘘。 好啦，到最后一位要介绍的摄影师，他和之前那两个摄影师 Morrison 和李福志有些不同的，就是全部摄影作品都是彩色。这个展览是这样介绍 Brian Brick 的。 Brian Brick 在1927年6月27号生于新西兰威灵顿，青年时代最深摄影，毕业之后修读了一些摄影和电影学徒的课程。1954年踏上旅途，远赴欧洲和伦敦。1957年由伦敦出发，周游列国六个月，年底首次踏足香港。62年至76年期间以香港为基地到处猎拍。1970年代初，他受时代生活出版社委任拍摄The Great Cities 系列香港篇的相片，他的触觉和眼光敏锐，凭着无比的冲劲和摄影的天赋，用镜头捕捉香港人的精神面貌，记录在经济和社会复苏下香港如何重振旗鼓。那本书在1977年首次出版。 Brian Brick 是新西兰历来最出名的国际摄影家，扬威海外。他在1976年回国，继续从事摄影创作、出版和展览工作。他既是旅行摄影师，亦都是世界公民。 Brian Brick 众多展出的作品，有一张我觉得很香港的。初时望下去的拍摄地点好像是观塘，我都不肯定啊。立即请教一位老香港啊，立即 send 张相给他看。他一锤定音说拍摄角度是观塘翠屏村第五座向西啊。 哇，资料这么详尽的。那这条村还在那里 吗？已经拆了，改为翠屏北村。那 这张相有什么特别呢？ 特别在70年代初影的。这些天台小学其实在70年代中期已经陆续被取缔了。 Brian Break 为香港人留下一个珍贵的影像纪录啊！ 嗱，我见到呢张相咧，有几十个咧就着住体育衫嘅小学生，就喺呢个观塘徙置区天台嗰度做早操。点解你会觉得呢个情景好香港呢？ 香港咧一直系世界运输、贸易、商品枢纽啊，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啦。我哋香港人咧惯咗喺好狭窄嘅环境生活，由细到大啊，都会练出一副好武功啊。喺有限空间、有限条件嘅情况下咧，活出自己嘅小天地嘅。嗱，香港人咧就好似呢张相里边嘅天台小学学生咁样，咁窄嘅环境。点做运动啊？你唔好理，佢哋就玩得好开心。呢种能屈能伸、懂得自如嘅童真咧，每个人都好需要噶，尤其喺依家嘅香港。所以咧，我就话呢张相咧好香港啦。啊，头先咧我只系介绍咗三张相嘅，现场咧其实仲有好多作品咧供大家欣赏嘅，所以咧亲身去现场睇咧就最好啦。嗱，疫情期间咧呢、这个摄影展咧。延期至9月30号先至完毕。 哇，非常好，仲有大把时间去睇。这个摄影展叫做复苏声色逆中求全重振旗鼓。展览场地就在金钟正义道9号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即是英国领事馆隔离。搭地铁经过商场行10分钟到就到了。开放的时间是礼拜二到礼拜日。朝早11点至到6点钟，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会运作到晚上8点，逢星期一休息。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参考亚洲协会香港中心的官方网站 Asia Society ASIASOCIETY.org。好啦，今集清晨爽利呢，叶君要阿 Dan 你就介绍咗一个本地摄影展啊，又有啲咩歌可以配合返呢？ 挪威作曲家郭里格写咗一首曲向劇作家易卜生致敬嘅。呢首曲呢亦都系同佢一个劇呢同名嘅，叫做皮尔金。 系一个咩人嚟㗎？ 哦，皮尔金呢系一个来自乡下嘅年轻人。可爱但有时懒，有时咧就有少少自傲啊。分享呢首曲咧，就系描述咧旭日初升，佢将要离开家乡，面对充满变数嘅未来啊。嗱，呢个处境咧，皮尔金咧有啲似香港人。 咁啊系。 由卡拉扬指挥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皮尔金组曲，希望大家中意。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太遲，我哋會有詳細報導。 聯合醫院咧係全港唯一一間公立醫院設有兒童皮膚激光治療中心，咁治療嘅咧包括啊，例如係紅疹、酒紅斑痣或者咧係嚴重嘅濕疹等等。醫護團隊就話啦，適切嘅治療咧唔單止幫到小朋友啊，亦都係幫咗成個家庭噶。一間會請嚟團隊嘅負責嘅醫生嚟同大家講解詳情。 近日本港天气持续炎热，大家不少时间都开着冷气，一些天台屋以至农屋有几热大家可能想象到。社区组织协会调查就说，即使用在劏房等不适切居所的租管条例实施，七成半的受访租户仍然被业主另定水电费的价钱。协会认为反映政府执法成效不足，有很多租户仍然因为怕被濫收水电费不敢成日开冷气。稍后会讲一下 澳门的新一波新冠